我想要一些自己的光景，比砖墙划破海洋还要近，幻想着你靠近时的呼吸，这感觉已经足以叫人昏迷。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，科学家全都无法去分析，观察着你眨眼睛的频率，这感觉可以扛起一座森林。就算是很幸福，也不要太快相信，还不要太快接转这把戏，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。走进你的栅栏，全